啊，降压药是绝对不可能根治高血压。什么是根治啊？改错。啊，你的高血压病怎么得的？啊，血压值高，人尚且没有感觉，啊，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呀？啊，你是不是平时啊经常焦虑，思想压力大呀？或者你平时是不是脾气太糟糕啊？啊，运动量太少啊？饮食不节制啊？你，所以这叫高血压病的根治，生活行为的疗法，专门根治生活行为造病的错。那高血压病到了第二阶段呢，往往就经过了漫长的十年，是不是？哎，那么这个时候啊，好多人就容易出现误区，啊，出现错误的认识，啊，对人的疾病呢，有时候呢，他就不容易理解，啊，怎么说呀？啊，我讲过呀，我说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有的人打电话来找我，是吧？说徐老师啊，是吧？我这高血压刚得上，怎么就得冠心病啦？你看，这就像我们呐，几十年没见的老朋友见着了，一见着人怎么给你介绍？来来来，你看，这是我儿子。啊，人家生儿子的时候咱都不知道，是吧？刚分开的时候，我们是大学刚毕业，这一转眼，是吧？十几年，小二十年了。啊，人儿子都上初中了，是不是？你没见着并不代表人家没生儿子，是吧？你这么多年没见着并不代表人的儿子没长大。所以世间的好多事情啊，就像啊，不管你睁不睁开眼睛啊，日出日落，是吧？不管你知不知道，你高不高兴，快不快乐，寒来暑往，春去春来，这就是宇宙的力量，是吧？所以说你知道，哦，你刚得高血压，你刚知道有高血压，但是已经到冠心病了，那我告诉你，哎，知己知彼啊，你高血压实际上多长时间了？十年啊，最少十年，是吧？哎，有的朋友说了，那我呀吃了降压药吃了五年了，现在得冠心病了，你看，所以降压药促进冠心病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降压药扩张血管，它这个扩张容易加速冠状动脉的损害，所以降压药里边的功过是非，如果说功，降压药有没有功？有功，及时吃降压药可以预防中风发作。过呢，啊，就是降压药长期服用导致冠心病，诱发心肌劳损，导致心脏肥大，导致左心衰。你看，这是降压药的肝肾损害，这是过。那么还有是非吗？当然有是非了。啊，因为降压药根治不了高血压。大夫当初跟咱说降压药吃一辈子，实际上不用吃一辈子，吃大半辈子就发现降压药没效果了。几种降压药联合着吃，一起吃，降不下来。怎么着啊？中风了。所以高血压病吃降压药是吧，降不下来的时候，用降压药控制血压，控制不住失控了，哎，中风喽。但是啊，我们老百姓的话怎么说？吃一堑，人得长一智，是不是？血压控制不住了得中风，那你中风治疗过程当中光吃什么治心脑血管病的药，你不去解决高血压病的问题，那么结果导致中风后遗症的朋友血压一波动怎么着？二进宫复发喽。二次复发死亡率致残率比头次发病翻倍。所以有人怎么跟我讲啊，徐老师啊，我第一次得中风不重，哎呀，我这第二次瘫了。我说别第三次，第三次人就没喽，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小窟窿不补，大窟窿 难堵的道理。另外还要知道，治病治根儿，这个根儿就是找到得病的原因，得病的原因就是生活行为犯错造病。好多人可以找到错，他很感谢我，人得病是错误造的，我哪错了，我改了，哎，我现在病治得很好。你看，这就是良性的循环。那恶性的循环呢？人得病自作自受，但是我得病了，我不知道我哪儿错了，是不是？他找不到自己身上的错，他老埋怨，啊，这个药劲儿小了，啊，那个医生水平不够了，是吧？啊，这个医院呢治疗的不彻底，是吧？什么叫彻底啊？是吧？人见了阎王爷那彻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只要人活着，哎，人就容易犯错，哎，人就容易得病，是不是？所以得病没什么可怕的啊，得了病治，治了再得，得了咱再把它治好了。所以什么是健康长寿啊？真正的健康长寿就是人在同疾病不断的做斗争，取得了长足的胜利，长胜将军呢、啊？哎，你就是长寿的老人，是不是？哎，反过头来呢？啊，我们见过太多了啊，从来没得过病，从来没吃过药，那话说的都大了去了，医院大门抽哪儿开都不知道。哎，结果疑似病倒，卧床不起，偏瘫半身不遂，啊，临到头，活了个生不如死，很痛苦。这说明什么呢？哎，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你老不得病，你就没有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你就不知道得病之苦，防病之重，所以当病来了怎么着啊？措手不及啊。所以告诉大家，得病不是坏事啊，得病积累经验啊，得病呢是有效预防啊，得病是教人学会生活长寿的啊一课，是吧？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收音机前那些啊，虽然身体没有任何毛病，也希望我给您敲响一个警钟，是吧？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提早的防病，哎，提早的养生，是防止疾病突袭，防止疾病突然爆发，措手不及的最有效的途径。所以什么叫健康体检呢？啊，我建议人过了60岁，每年都要到医院去报到。啊，检查身体。啊，有人说呢，医院谁愿意去？没病谁去？哎，没病的时候你去，哎，你就会少因为得病而去。如果呢，对于体检，你没病的时候你从不去，等你去了，你大部分都出不来。你看，哎，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里边的那些道理，是不是？主要矛盾是吧？次要矛盾。矛盾的对立性，矛盾的统一性，是不是？所以学习养生啊，啊，它跟学习哲学呀、啊，哎，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好了，我们不跑题啊，不跑题，我们回来啊，回来。高血压病的二期叫冠心病阶段。哎，很多朋友记我一句话是吧？什么的话呀？说冠心病不是心脏病，是整个循环系统动脉老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啊，这句话大家把它写到本上。啊，一说冠心病，啊，吃丹参片、丹参滴丸，吃什么那个心脑路通，是不是？这，我跟你讲，凡是给你开这些药的大夫，是吧？ 都是那个盲人摸象的大夫，是吧？我给大家讲过盲人摸象的故事，是吧？哎，好多人打小就听过，都知道。啊，只看了局部，忽视了整体，所以呀，二期高血压叫动脉硬化期的高血压病。那我得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动脉硬化是血管的老化，所以动脉硬化期的高血压病这二期等于冠心病，等于糖尿病。你看，所以现在医学他们搞研究的知道，哦，冠心病和糖尿病是等危性的疾病啊，等危性的疾病。那赶着呢，你冠心病和糖尿病要都得上了，那你离中风就不远了，是不是啊？你说那句话怎么说，叫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病多呢，病多好要命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只有冠心病或者你只得上糖尿病了，哎，你俩是哎同样的病人。反之呢，你冠心病又加上了糖尿病，哎呦，很容易得中风，是不是？那什么是冠心病？什么是动脉硬化呀？哎，这句话我得好好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是吧？一个红细胞在全身的动静脉气血循环系统当中做一次环球旅行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20秒啊，20秒。三大基石，哎，就是用镶柏木的足浴木桶，用这个木桶啊，哎，咱们拿热水熬了佐料来泡脚。泡脚应该泡多长时间呢？15到20分钟。中医养生上说叫脚洗热，头洗凉，是不是？哎，大家你注意啊，热属于阳气，对吧？哎，那凉和寒呢属于阴气。那么中医养生为什么告诉我们大家伙脚洗热头洗凉呢？哎，这就是阴阳平衡，水火相济，是不是？你大家你一定要注意啊，脚洗热，脚在下面，你这么一热怎么着了？哎呦，气血就往上走，是不是？那头呢，头在上面属于上焦，头这一凉呢，哎，上面的火呢就往下行，所以下面的往上走，上面的往下行，哎，怎么着啊？哎，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了，对不对？哎，叫天要下雨，地上的水呢还要蒸发，哎，这天气地气相交，这叫风调雨顺。反之啊，我给大家讲过呀，我说脚凉不是病，但是呢它是多种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为什么好多疾病都会表现在脚凉这个症状上呢？大家注意，脚在下面，热了有了阳气，气血往上走，凉了，凉了怎么着啊？凉属于寒，属于阴，气血就往下走，不往上走了。那你下面的气血就不往上走，老在下面待着，淤血啊，轻者风湿，是吧？重则呢淤血闭阻，长血栓。所以脚是怕凉的，是不是？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头洗凉啊，如果头给它热了，麻烦了，是吧？寒凉可以让气血往下走， 但是头一下子变热了，发烧了。热属于阳，阳就往外发散，往上走，得喽，上火了，火在上面下不去，这人不叫得病了吗？所以说呀，什么叫上火？哎，咱们今天讲动脉硬化，讲头喜凉脚喜热，让大家明白这个理儿，是吧？上不上火就看你是不是哎头凉脚热，上不上火就是看你身体内的经络是不是瘀阻，因为上火它是人的一个经络不通的表现，它并非是你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哎呀，都不是的，是不是？哎，只要能让经络畅通，只要能让你的脚热起来头凉下来的方式方法都是治上火的方法，反之呢，让你的头越来越热脚越来越凉的方法和生活就会导致上火。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好多人呢认为啊，高血压呀是阴虚的病，实际上呢这个认识呢是特别的片面啊，特别的片面。好多人认为只要高了啊，高了就一定是阴虚，这个认识呢是不对的啊。包括好多高血压病的人一听说喝虫草酒直补了脑袋，那不越喝越高吗？啊，非也啊。高血压病也要分阴和阳，我们先说说常见的高血压病，就是阴虚型的。阴虚就会导致阳亢，打个比方啊，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呢压力比较大比较焦虑的人，这样的人呢就会消耗阴血，老百姓俗说叫上火了，这样的人的血压增高的确为阴虚阳亢之症。但是真的是上火了吗？大家这儿你听着啊，两个人压跷跷板，你使劲你能压下去，你没使劲我这边一抬你也可以压下去。所以健康的人他只有一种体质，叫做阴阳平衡的体质。所以健康的人阴阳平衡的血压也只有一种，就是80/123。老年人过了六七十岁90/134，人在安静状态条件下这个血压就是一个阴阳平衡的血压。反之呢，哎，你气血的阴和阳的平衡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咱们刚才说的阴虚阳亢，不是这个人的阳气太强，而是什么呢？你熬夜，经常熬夜就会失眠。天黑了啊，我给大家讲过中国老祖宗最传统的养生的方式，也是最经典的养生的生活方式，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什么叫日出而作呀？就是太阳出来了，自然界的阳气升腾，人开始劳动，这就顺应了天时。而什么是日落而息呢？就是天黑了就得安静点，得睡觉了，人的阳气就要收敛，